攻读《创世纪》第二十章。亚伯朗从那里迁往乃格布地，定居在卡德士和舒尔之间。当他住在格拉尔时，亚伯朗一论到他的妻子撒拉，就说：“她是我的妹妹。”格拉尔王阿比莫雷克于是派人来娶了撒拉去。但是夜间，天主在梦中来对阿比莫雷克说：“ 为了你娶来的那个女人，你该死，因为她原是有夫之妇。” 阿比莫雷克尚未接近他，于是说：“ 我主，连正义的人你也杀害吗？那男人不是对我说过，她是我的妹妹吗？连他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哥哥，我做了这事是出于心正守节呀。” 天主在梦中对他说：“ 我也知道你是出于心正做了这事，所以我阻止了你犯罪得罪我，也没有让你接触他。现在你应将女人还给那人，因为他是一位先知，他要为你转求，你才可生存。倘若你不归还，你该知道，你以及凡属于你的必死无疑。” 阿比莫雷克很早就起来召集了众臣仆，将全部实情告诉给他们听，这些人都很害怕。然后阿比莫雷克叫了亚伯朗来对他说：“ 你对我们做的是什么事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，竟给我和我的王国招来了这样大的罪过？你对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。” 阿比莫雷克继而对亚伯朗说：“ 你做这事究有什么意思？” 亚伯朗答说：“ 我以为在这地方一定没有人敬畏天主，人会为了我妻子的缘故杀害我。何况她实在是我的妹妹，虽不是我母亲的女儿，却是我父亲的女儿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。当天主叫我离开父家，在外漂流的时候，我对她说：‘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你要说我是你的哥哥，这就是你待我的大恩。’” 阿比莫雷克把些牛羊奴婢送给了亚巴朗，也将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了他，然后对他说：“ 看，我的土地尽在你面前，你愿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。” 继而对撒拉说：“ 看，我给了你哥哥1000银子，作为你在何家人前的遮羞钱，这样各方面无可指摘。” 亚伯朗恳求了天主，天主就医好了阿比莫雷克，他的妻子和他的众婢女，使他们都能生育，因为上主为了亚伯朗妻子撒拉的事，关闭了阿比莫雷克家中所有妇女的子宫。